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请听广播连续剧《白衣圣人》，请听第一集。编剧邵君林，导演孙大千、杨铁良、王燕，剧中人吴登云由程建勋演播，伊尔木由马晓宁演播，吴燕由程素演播，阿尔兹由李长路演播，马伊诺尔由耿耿演播，土尔西由高峰演播，克伊瓦提由向又红演播，吴父由杨铁良演播。 车马上到，你去组织人卸车。 哎， 可以挖铁，你叫上几个人去收拾一下土里挖出来的器材。 啊， 大家注意啊，大地震过去了，还有余震，千万要注意安全。 哎，不能，胡市长，你还在坐月子呢， 不碍事。 哎，我听我弟妈妈说，刚生完孩子不能受风，万一落下个病根， 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儿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都习惯了。是， 医生，医生， 来伤人了。哎，快点到这边来。 哎，有大事，有了大事，快快 快，慢点啊。 哎，这个老阿塔是刚刚从土堆里挖出来的嘛？开始的时候嘛，这个嘴里面还吧嗒吧嗒的吐白沫沫，现在好像是气也不喘了嘛。 怎么搞的？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啊！先让我看看。 哎呀。 一位是他的家属， 他不是本地人，我们都不认识。啊， 对对对，哎，姚大师，姚大师，好像是一个流浪的孤老汉，路过这个地方，遇上了这倒霉的地震。对， 一点脉搏都没了。 哎呀， 马英诺，哎，快去请伊尔木大夫。 是，我不去。 怎么跟伊尔木闹别扭了？ 他， 可以挖铁，你去吧。 哎， 马英诺。一场地震已经够折腾的了，你们就别再添乱了。 燕子姐姐，我 哎，你看看，偏偏这个时候嘛，吴院长回老家扬州去了嘛。 哎，要是吴院长在就好喽。 哎，吴爷，你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 听土尔西书记说，已经发加急电报去催他了，正在往回赶。 哦， 胡市长，胡市长，伊尔木大夫来了。 叶尔木大夫，你快看看这位老阿塔还有救吗？ 把听诊器给我。 你怎么又喝酒了？ 不喝酒，喝什么？喝农药？ 叶尔木，医院有规定，医生不许喝酒。 是他，是马伊努尔，比我喝的。 你胡说，叶尔木，请你放尊重些。好了，现在是你们动嘴的时候吗？赶快抢救伤员。 把衣服解开。 你看看你，这是头，那是脚。 这是头，那是脚。没法治了，唱到歌吧。 你再仔细看看，会不会是窒息氧死？ 就算是窒息氧死，也就死了。 窒息氧死应该有起搏的可能性，能不能人工起搏？ 人死了，做也是白做。 叶尔木，人命关天，不做毫无希望，做总有一线希望。 吴燕，我是医生，你是护士，得听我的。 叶尔木， 算了。 叶尔木， 算了吧，护士长。既然没指望了，我们就和这位可怜的孤老汉告别吧。 来，我们大家送他到清真寺去吧。耶阿拉阿拉亚克贝 阿拉亚克贝。 等等，怎么， 护士长，你要为他做人工呼吸？ 咱们干这行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就这么走吧。试试吧，也许有救。来，帮我一把。 吉普车，吉普车，土尔逊书记的吉普车来了。土尔逊书记来了。 哎，马 市长，马市长来了，来了。 乡亲们，你们看。谁回来了？ 吴元璋， 吴 元璋回来了， 回来了。 燕子，你怎么也来了？ 你不是在几千里之外都赶回来了吗？ 月子里注意别累着。你的嘴怎么了？ 正在为这位伤员做人工呼吸。爸，你来的正好，看看这位老阿塔还有救没有？ 好。怎么浑身都是泥呀？ 刚刚从土里扒出来。 会不会是窒息氧死？ 别急。 枯木子琴，羊皮酒囊。这老阿塔是克孜勒苏乡的老牧民呢，好像是位民间歌手，我还听过他唱歌呢。 克孜勒苏离这好几百公里呢，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哎，还赶上了这场地震。 午夜，你判断的对。是窒息氧死，赶快做人工呼吸。 好， 还是让我来吧，我比你有经验。土尔逊书记，库木乡灾情严重，你赶紧走，尽快的组织人把伤员送到这儿来。 吴院长，这老汉还有救吗？ 有一份希望。 好，那我先走了。 来，乡亲们，帮一把，把门板架起来，赶快烧一堆火。 好嘞， 轻一点，轻一点。有脉搏了，爸，有脉搏了， 活过来了。 哎呀，太好了！ 哎呀，真是 吴院长，死人让你赶跑了。 就是， 你真是我们科族人的白衣生人， 白衣生人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乡亲们，快起来！ 乡亲们，快起来吧！ 你们就别抬举我了，这位老人呐，埋进土堆，身体也没大的损伤，只是缺氧窒息。来，大家帮个手，把他送到帐篷里。 好嘞，好， 请 跟我来，这里。 好。燕子，你们的护理可得跟上去啊。叶尔木呢？ 那不是吗？他不敢来见你， 为什么？ 他又酗酒了。 这小子，燕儿木，你过来。 嗯，我吴院长， 你身为医生，怎么能这样呢？在规定面前，人人平等。酗酒一次，就记差错事故一次，扣除本月奖金，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 吴院长，这些已经用不着了。 什么意思啊？ 我是个让人瞧不起的人，你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吧。 哎，你，混小子，你给我回来！ 爸爸，还是等他酒醒了再谈吧。 马一诺尔，你跟叶尔莫怎么了？ 我准备跟他分手。 什么？分手？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的好姑娘哎，我回扬州老家那天你们还是好好的，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呢？ 吴院长，我…… 哎呀，你倒是说呀！ 我说， 马伊诺尔，你可得善待他，他是我们科尔克孜族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一个很有前途的好医生。你要是把他蹬下马伤了他，我可饶不了你。哎呀，有话好好说嘛，你哭什么嘛？ 爸爸，马伊诺尔，去先给老人输上吊针，我马上就来啊。爸爸，你这老脾气怎么又上来了？ 不， 这感情上的事凭行政命令能解决得了吗？ 我这是着急。叶尔木是块当医生的好材料，眼下能接我手的也只有他了。 怎么，你要走？ 哦，你先看看这个。 调动函。 这次回老家去探望你爷爷，家乡的父母官对我非常关心呢。哦，扬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要我去任职，高邮县政府也希望我赶快回去工作，这不调动手续都给我办好了。 这真是太意外了。 燕子，爸爸的年纪越来越大喽，这人越老啊，对家乡的思念就越深呢。燕子，走，陪爸爸到杏树林里头走走。账不太少了，我想在那儿啊安个露天诊所，治治青伤员。燕子，这片杏树林呐，这回可派上用场了，可以遮挡遮挡风沙。 这些杏树啊，长得可真快。小时候我常在这儿玩，那时候喏，才这么一点高呢。 和你同龄。这些杏树啊，是你出生时候栽的。哦，对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哎，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呢。 你知道爸爸从老家给你捎什么生日礼物来了？ 爸，我猜不出来。 给啊， 鸭蛋， 高油双黄蛋。 太好了，谢谢爸爸。 哎，记得我在扬州医专上学的时候，有一天你爷爷突然来了，把两个双黄蛋塞到我手里，说是给我过生日。这老家离学校几十里地呢，可那两个双黄蛋呢到我手里还热乎乎的。 爸，老家离这儿几千里路呢，这双黄蛋到我的手里也是热乎乎的嘛。 你这鬼丫头。 爸，我就吃了。 啊，吃吧吃吧。啊，来，我帮你剥皮。 好吃。老家的工匠就是好吃。 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哦。嗯， 哎，爸，爷爷的病情怎么样了？ 癌症晚期，日子不多喽。 爸， 我也怕想这事儿，可是又不能不想。七年前你奶奶病故的时候啊，我恰好在吉根乡巡诊，收到家信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难过的我守着洋蜡灯整整坐了一夜，当时我就想过再不能欠这样的感情债了。这次趁去乌鲁木齐出差的机会，才下了决心赶回老家去看看你爷爷。本想守在他老人家身边多伺候上几天，这次地震又把我催了回来。 爸，爷爷知道你打算调回老家的事吗？ 我告诉他了，临别的时候我对他说，等回去把调动手续办好就回来陪你，天天的陪着你。 那就赶紧把调动函交上去啊。 刚才土耳其书记来送我的时候，我想把这调动函交给他，可临了又犹豫了。燕子，你想想，我在这儿毕竟待了快40年了，总觉着有一股隔不断的情。再说在老家像我这样的医生多的是，可在这儿呢只有我一个，我能忍心走吗？ 爸， 吴院长。吴院长 啊， 吴院长，电报。 电报， 扬州来的，给吴院长。 哦， 我走了。 燕子，我没戴眼镜，你看吧。心理准备。燕子，你帮我往老家发个电报，让你叔叔带我在爷爷的坟前栽一棵松树。 爸， 好，你去吧。 爸，你可要保重啊。 走吧。不孝之子在这儿给您磕头了，爸爸。爸爸，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临别那天我们不是说好了的，等我调回老家，咱们爷儿俩再到瘦须湖去划划船，钓钓鱼。爸，您今天精神挺好的，这病啊，看来能治好。 都这把岁数了，治不治得好啊也差不多了。 哎，你 邓宇啊， 哎， 今天呢到这瘦西湖来划划船，这心里头啊透气多了。 好，爸，您还记得吧，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上这儿来摘荷花玩，偷红林吃，你还打过我屁股呢。 你小时候是够皮的。邓云，把船往那边划。 哎 哎，听说呀，当年乾隆皇帝下扬州游的就是这条水路。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爸，您说这二十四桥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啊？ 我看呐，它应该是二十四座桥。 您的说法啊，跟我们老乡江主席一样啊。爸， 哎，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爸，是新疆那边闹地震的事吧？ 您怎么知道的？ 你呀，不用瞒我。没有急事，拍电报干什么？ 这， 邓云，给 车票。 哎，我是托人买的，今天晚上的票，这来得及吗？ 您怎么？ 邓云，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呀，你就赶紧走吧，回去把公家的事儿办好啊。 哎。 好，邓云，把船呢划到岸边去，回家收拾一下，赶紧上路啊！ 哎，哎呀，哎，爸， 哎， 您慢点， 哎， 爸，您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邓云啊， 哎， 邓云。你们呐，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我得的是癌症，晚期了。 爸， 邓云， 哎， 你我呀，父子一场，就是缘分。 爸， 你呀，那么大老远的跑回来看我，今天呐还陪我游了一回瘦西湖，我呀知足了。 爸，您一定要挺过去。哦，您看，调回老家的手续已经送到我手里了。 来， 等回去把抗震救灾的事办好，我就回来陪你，天天陪着你。 傻话，天天陪，我工作了。 我抱您上岸。 嗨，邓云，抱个老头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 爸，我是您抱大的，今天就让儿子抱您一回吧。 哎哎哎，邓云，你别别。爸，嗨嗨，你呀。 出什么事了？ 伊尔木他要跑了。 什么？要跑？ 啊！ 上哪儿去啊？ 这是他的辞职报告，让我转交给你。 胡闹！走。 伊尔木大夫，你不能走啊！ 伊尔木， 别拉我！ 是的， 你不能。开弓没有回头箭， 伊尔木。你要上哪儿去啊？ 去乌鲁木齐，去北京，去上海。四海为家，这个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待了。 什么鬼地方？你说这是鬼地方？混小子，这是你的家乡啊。 可这儿没有爱情。 你 这样， 爷们，爷们， 爷们， 借你的马用一下。还有套马锁， 给， 谢谢了，呀。 雄鹰，戈壁滩栽下的洪流，热血凝聚民族母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白衣圣人》的第一集，总监制吴东华、叶少兰，监制赵昌志、曹庆余，策划徐丽玲、卜文宗、王振山，责任编辑卜文宗，剧务主任郭鲁霞，作曲杨鹤，主题歌演唱朱红，录音合成吕明明、张迅、顾燕，音效周晓明、姚红。请听第二集。编剧邵君林，导演孙大千、杨铁良、王燕，剧中人吴登云由程建勋演播，伊尔木由马小宁演播，吴燕由程素演播，阿尔兹由李长禄演播，麻依诺尔由耿耿演播，普尔西由高峰演播，克伊瓦提由向佑红演播，吴富由杨铁良演播。 是土生土长的科族人，我是江南水乡来的汉族人，可是论马上的功夫啊，你恐怕还得当徒弟。要知道我在马背上的时间呢，比你的年龄还得大六七岁呢。就行了吧，来喝口水，再吃块干的啊，垫垫肚子。 我不饿。 你不饿，我可饿了。小时候啊，在扬州老家看过一出戏，叫《萧何月夜追韩信》。今天你我呀，也演了一出戏，叫做《师傅封天追徒弟》。 院长，你还是放我走吧。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就是不能放你走。 院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你的心意我知道。我们医院先后分配来了十多名汉族医生，都因为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飞了，硬逼着你拿出一个十年树人计划，下决心培养出一批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族医生，培养出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伍，是你把我这个毛孩子从偏远的卫生院选了来，是你到处托关系送我去进修，还是你用自己的钱买来几条狗，手把手地教我做手术实验？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你不用感谢我，哼。这是上级领导的决定啊。我们这地方啊，实在太穷喽。不靠科技，不靠人才，要改变面貌，那都是一句空话。可是我不明白，你既然懂得这些道理，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让我怎么和你说呢？ 你怎么说都行，实话实说。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放心，说吧。 听说好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大风天，也是在这条道上。你也骑马追过一个人， 我忘 了。你不会忘，你忘不了，你是在追 你。你在说了， 不，我要说，我就是要说，你妻子受不了这儿的苦，跑了，你拼命去追，你说，你追回了什么？ 你给我住口！ 你没用，你窝囊，你可怜，你不是男人。 你再说一些，我揍扁了你。杨哥，对不起，我太冲动了。也许你不该接我的老疮疤呀。走，杨哥，咱们到河边去洗个脸，消消火。 以为我存心想揭你的老疮疤吗？错了，我是在戳我自己的心伤口啊。和你相比，我可怜多了，也窝囊多了，更不像个男人。我， 眼目，你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呢？一个人呐，只有自尊 才能停机脊梁。啊，来，咱们坐下聊聊。 你坐， 坐。哎，当年我那口子弃我而去，我也差点被击倒啊。哎，可是静下心里想想，用现在的话来说，来个反向思维，这心里啊又找到了平衡。 嗯， 你想想，人家背井离乡跟你来到帕米尔待在这么个苦地方，不用待上几年，30多岁的妇女要是在我们老家扬州的街头一站呢，孩子们都会叫老奶奶。人家凭什么跟你受苦啊？允许人家有个选择吗？当时啊，他留下一句话，看你能待多久，我就下了一个狠心，你待不住，我偏要待给你看看。这一待啊，就是30多年。你的情况比我好多喽。据我平时观察呀，马伊诺尔姑娘对你挺好的，和你闹点别扭，无非是希望你多学点本事，少喝点酒。男人嘛，就应该像个男人的样子。 男人？我能像个什么男人？简直是个废人。 废人？ 你看， 这 是不是惨不忍睹？ 你胸脯上怎么伤成这样子？ 不光是胸脯，肚子上也一样。 快，快把衣服穿上，别受凉了。 这下你该知道了，平时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夏天，连背心也不敢穿。 怎么？是烫伤？ 是的，是烫伤。我2岁那年，母亲得疾病死了，父亲与我相依为命。白天父亲要去放牧，只好把我扔在家里。有一天，我不小心掉进了地灶里，如果父亲晚回了一会儿，我就要被烧成焦炭了。 后来呢？ 后来父亲抱着我骑上骆驼去求医，可我家离县城有几百公里，最快也得走上5-6天呢。在父亲绝望的时候，突然遇上了一位仙人。 仙人？ 是的，这位仙人用刀在自己身上割下13块皮，植在我的伤口上，又从自己身上抽了血，输进我的血管里，守护着我几天几夜没合眼。 那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你们是在什么地方遇上这个人的？ 是在玉器大师河上游一个叫鹰爪滩的地方。 鹰爪滩？ 院长，你也听说过这件事？ 啊？哦，没有。那是你的童话故事。 可我的伤疤是真实的，那13块不同肤色的皮肤是真实的。当然了，我也不信真有什么仙人，可是自从我学医后才知道，在那样的条件下居然救活了一个3度烧伤的2岁孩子，确实是个神话。况且常人也不会从自己身上取下13块皮。我父亲找了好久，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救命恩人。你说，吴院长，他不是仙人，是什么？ 我明白了，叶儿。马伊努尔，正是因为你的伤痕，才疏远了你，对不对？ 是的，我想迟早要面对他，就像他袒露了自己的胸膛，没想到吓得他尖声大叫，掩面而逃，至今不敢正面看我一眼。 哦，难怪你经常酗酒，你的这种心情我也曾经有过，能理解。 吴院长。 不过，你可不能失去信心呢。当年你身土烧伤的时候，用你的说法，来了个仙人相救。眼下你的心被刺伤的时候，说不准呐，也会来一个什么仙人助你一把。 这，你是在安慰我？ 哎，我说的可都是实话。俗话说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你呀，肯定会得到幸福的。 真主保佑。 你看，叶尔莫， 嗯， 那只雄鹰飞得多高，飞得多带劲儿啊！ 是啊， 咱们科族人最崇拜雄鹰，希望你啊把翅膀练硬了，早日冲上天去啊！ 院长，我可以跟你回去，不过这辈子我也不想再谈什么对象了，只想图个清净，等抗震救灾工作有个头绪了，你还是让我走行吗？ 哎，你 爸爸， 哎，出什么事了？ 来了个危急病人，托尔西书记请你赶紧回去。 叶尔木干嘛？ 上、哎、 那位老阿塔现在怎么样了？ 恢复得很快，已经能起来走动了。 太好了，驾 驾。 老吴，他还有救吗？ 凭现在的条件，很难。 啊，你可得尽最大的努力啊！这个人，他可是…… 土耳其书记，你不用多说。对每个伤病员，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份希望，我们都会尽100%的努力。 嗯。 啊，我想借用一下你的吉普车。 你上哪儿去啊？ 送这个伤员去州医院。 哦。那么远的路不会耽误事吧？ 不会，我已经做了初步的治疗处理 啊、哦、 再派个得力的人随车护理，不会有事的。 嗯，好好。 驾驶员， 哎， 把车开过来，路上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哎，吴燕， 哎， 把伤员抬上车，由你护送伤员去州医院。 不，这不行，吴燕刚生过孩子，还在月子里，跑这么远的路怎么吃得消？院长，还是让我去吧。 叶尔木，你怎么能离得开呢？二三床需要马上手术， 眼下余震仍然不断，去州医院的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塌方，让一位女同志去，你能放心？ 啊，那好，我陪她去。 你怎么能去呢？二十三床需要马上手术，你去了谁来主刀？ 由你主刀。 什么？我主刀？ 对。 院长，你是在开玩笑吧？二十三号床是个大手术，除了你谁敢主这个刀？ 你不敢？ 不敢。 没出息。外科大夫不敢动手术，也不害臊，老是指望我。如果我死了呢？就没人动手术了。好，土耳其书记 啊， 给。 这是什么？ 回老家的调动函。 怎么，你要走？ 叶落归根，天经地义，请组织上考虑我的意愿。 嗯，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叶尔莫大夫，我走了。这手术啊，你今天愿上得上，不愿上也得上。 吴院长， 走。 爸， 啊， 有话好好说嘛，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 响鼓啊，还得重吹敲啊。叶尔莫啊，很有潜质，可是肩膀还嫩了点，不压压担子不行啊。 我知道你的心思。哦，爸，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哦， 那 调回老家的事，你真的下决心了？ 虽然很难下决心，可我确实动心了。啊，你生孩子那天呢，我心里头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能再让孙子跟着我在这儿吃苦了，还是得回扬州老家去。燕子，爸爸欠你们的太多了。 不，爸，你不能这么说。这儿的生活环境虽然比我们老家要苦得多，可我们生活得很充实。您经常说，我们党员要以自己的言行，让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也能读懂什么是共产党员。我和哥哥弟弟都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庆幸。哎，真的，爸爸。 燕子，你就别给你爸爸戴高帽喽。哦，燕子。给病人翻个身。 哎， 轻点。 哎， 把这枕头啊垫高点。 哎，爸，你听。 听什么？ 牧羊汉子唱的歌呀。 好。 你认真听听嘛。 嗨，这唱歌跳舞啊，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哪有那个兴趣？ 这歌你一定要听。这个可是科族乡亲唱你的歌。 唱我的歌？ 嗯。 嗨，你别胡扯。 哎呀，真的是唱你的。歌名就叫《白衣圣人》。 看你，都做妈妈了，还拿你爸开玩笑。 哎呀，怎么能是开玩笑呢？在民间自编自唱、广为流传的歌，大都是歌颂领袖、歌颂英雄的。像这样歌颂一位普通医生的还真不多见。 燕子，你可千万不要为这沾沾自喜啊。这地方缺医少药，很需要医生。如果这首歌叫什么白衣圣人的话，也不是歌颂谁，而是一种呼唤，呼唤所有的白衣都成为圣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希望，一种要求。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淳朴善良的民族，是个很重情义的民族。这也正是我在这儿干了30多年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 是啊，记得有一次下乡巡诊的时候，有一位老大娘看我的脚冻僵了，就把我的脚抱在她的怀里。爸，我还年轻，又是在这生在这长的，我想我还是留下，不随你回老家，你能同意吗？ 这，哎，你呀，就像当年的我。 爸，你别忘了，我和你可是同血缘同血型的。 燕子，可我就你这么个女儿，让你留在这儿，我这心里头。 哎呀，爸，我已经是做母亲的人了，你还不放心呀？我知道你很舍不得离开科尔克孜，我留在这儿，你每年夏天都可以回到这儿来住些日子，我呀也可以常回扬州老家去探探亲。这样的话岂不是两全其美，两个故乡都顾上了，免得回到这一头又想那一头，回到那头又想这一头，你说是不是？ 哎，难得你有这份心呢。好，这个事儿啊，还是等你回来，一家人开个会，好好议议再说。 哎， 好，驾驶员同志，停车。燕子，我就不远送了。司机同志，路上你辛苦了。 哎，吴院长，你不是说 你以为他真的会陪我们去州医院？没那好事，他呀是装着故意离开，逼着伊尔木大夫扔开拐杖自己走路。 知父莫如女啊。 那当然了。 哎，燕子， 哎， 你还在月子里可得当心啊，路上照顾好病号，也得照顾好自己，快去快回啊。 哎呀，爸，你就放心吧。哎， 对了，你怎么回去啊？ 我自作自受，只好走回去喽。 你看他来接你了。 谁？你干嘛？他怎么猜出我要回去啊？ 车一开啊，他就跟着来了。 你这鬼呀。 爸，再见。 啊，再见。 宝剑，我们也该走喽。怎么不肯走？你今天是怎么了？舍不得燕子是吧？等他送完病号啊，很快就会回来的。邪门了，我还得赶回去上手术台呢，误了事儿可饶不了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白衣圣人》的第二集，总监制吴东华、叶绍兰，监制赵昌志、曹庆余，策划徐丽玲、卜文宗、王振山，责任编辑卜文宗，剧务主任郭鲁霞，作曲杨鹤，主题歌演唱朱红，录音合成吕明明、张迅、顾燕，音效周晓明、姚红。这次节目播送完了。